榜样评选活动全民参与，孝亲敬老，你的孝心，父母的笑脸。关注北京故事广播，讲述孝心背后的故事。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用声音再现真实案例， 以法眼透视新闻事件， 正义真情法理，就在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高婷。咱们今天节目当中要和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呢，也是从国庆长假期间到现在为止，大家一直都很关注，热度不减不退的一个事儿，那就是屠呦呦和她的青蒿素。那咱们要说的角度可能和之前哈，因为刚刚我也听了同事立新在节目当中说到了这个屠呦呦的这个事迹一出来，这个全国妇联也要号召女性重新再更加的树立一种创新的精神、创业的精神。那咱们要说的是什么呢？是在为科学家叫好之外的错失专利之痛。那国庆长假期间啊，屠呦呦青蒿素和 TPP 青岛海捕大虾一起，可以说是刷了小伙伴的朋友圈，当然也占据了传统媒体的头条。公众关注之余呢，甚至引发了很多各方各面的争议。那就在9号，中国中医科学院回应屠呦呦和青蒿素的热点问题，那其中呢，关于青蒿素的专利问题，就是咱们今天警法在线要和大家详细来聊聊的这么一个话题。介绍一下来到现场的两位嘉宾，北京市中文律师事务所的李泽旭李律师，李律师你好。 你好。 另外一位是北京市清华园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部部长沈勇沈律师，沈律师你好。 你好。 那咱们来说说这个屠呦呦和她的青蒿素吧，这中间各方各面的故事其实很多朋友在其他媒体上也已经有所了解了，而且呢在媒体各种各样的为屠呦呦鼓掌也好，为这个院士的评选发出一些质疑甚至画一些问号这些也好哈，之外呢近期大家也开始把这个目光转向了青蒿素的专利权，而且呢发出了这样的一个疑问，说为什么屠呦呦和他的团队发现了青蒿素，可是咱们中国却并不享有青蒿素的专利权呢？那这个问题还是请两位律师跟大家解答一下。沈律师。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青蒿素的专利权我们确实没有它的基础专利权，基础这个药物的专利权，但是延伸药物的专利权还是有，我们有大量的申请，大概现在在中国专利局网站上能够查到一共339项由于青蒿素有关的专利，其中有101项是授权的发明专利，所以青蒿素的专利到底是我们只能说它的基础专利，当时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我们确实没有，当时没有这个专利制度，中国国内是没有这个专利制度的，所以它没有这个专利权，但是它的延伸专利我们后续的这些研究机构还是做了很多工作，也申请了代表专利。 其实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问题，笼统的说中国不享有青蒿素的专利权是非常之不准确的，但是其中大家其实能够从刚才沈律师的这个回答当中呢，也还是可以继续来追问，为什么这个基础专利咱们中国就不享有呢？那也还是请李泽旭律师来跟大家来详细的讲讲，其中涉及咱们国家专利法律方面的保护，是不是也是跟国家法律的发展甚至当时的一些更大的背景有关？ 这个确实是与中国这个专利法和知识产权相关的专利国际保护有关系。因为在1985年之前，中国没有实施专利法，特别是他那个在发现了那个青蒿素的时候是1972年，当时中国没有专利法。只是在84年颁布了第一部专利法， 但是颁布专利法之后呢，当时中国的专利法规定呢，药品是不授予专利权的。 嗯。 所以说就是即使当时的专利法也不好提供保护。到了1992年，中国因为加入那个 TRIPS 那个当那个 关贸总协定、 嗯、那个根据那个世界那个 WTO 的前身嘛， 一个要求，中国呢修改了专利法。对药品进行了专利保护。 八四年颁布的专利法，85年开始实施。当初一开始这个药品是不在这个保护范围之内的，应该也是有他自己的一个法律方面的一个社会方面的考虑吧。 对，因为那个无论是任何法律制度，特别是专利法，都是和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中国的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可能比较低，就是。为了保护这个经济发展嘛，对这个法律上有一个相关的一些措施，随着那个中国这个加入那个世界大家庭，这个经济发展的需要，应世界的各国的要求啊，就逐步对一些发明发现各方面东西进行了专利保护，特别是屠呦呦在1972年，他那时候发现了。青蒿素的时候，中国当时那个社会环境是比较强调的是集体主义，就是什么事情都是集体主义，不是你一个人干的。这样嘛，因为那个专利保护它要求有发明人，发明人是一般是个人，不可能是集体。这个呢可能我们也想到了，就是为什么当时1965年中国那个牛胰岛素当时很震惊世界的一个发明发现，但是当时没有申请，没有被授予诺贝尔奖。可能也是因为他是说是集体，是一个研究小组发现的那个做出来的，而不是某个人。 其实您提到这个牛胰岛素，我相信很多朋友在屠呦呦的这件事情冲击大家神经之前不久。也关注到了，因为9月17号是人工全合成结晶牛胰岛素的50岁生日，而相关的这个相对专业的一些媒体是做了这个报道的。那我也看到呢，有评价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创新科研成就，那么这也是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与天然胰岛素分子相同化学结构并具有完整生物活性的蛋白质，标志着人类在揭示生命本质的征途上实现了里程碑式的飞跃哈。而且也看到不少文章说其实这是可以来申请诺贝尔奖的。 对对。 这个跟当时我们对这个诺贝尔奖的态度也有关系。 是，我们在网络上其实也可以看到当时对诺贝尔奖的一个态度好像还是一个非常非常之排斥，至少是敬而远之的这样的一种态度。 杨振宁是这有这个推荐的权利的，他做了这个推荐的，他是想做这个推荐，但是中科院最后没有同意。 那么刚刚也说到了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呢，大家研究出来了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是做出了一项什么成绩，都是要把这个荣誉啊归属于集体的。所以呢，我们也是看到报道说呢，在青蒿素发现之后哈，1977年的时候，也就是几年之后，我国呢是以青蒿素结构研究协作组的名义，在科学通报上哈，头一次是公开发表了青蒿素的化学结构，此后呢又陆续发表了其他几篇学术文章，但是这些文章都是集体署名，就是那个协作组，而不是个人署名。当然这也是提到了刚才咱们李律师说到的哈，现在的专利法当中认可的发明人都是个人，没有集体。那这是不是也是影响到屠呦呦对专利的这种享有？ 有，包括现在他这个对他这个成果还有人提出质疑。 到底是你是不是那个发明人是吧？ 对， 这样的争议其实我们在 近期的报道当中呢，也是看到了。而昨天呢，我们九号的时候，应该是前天九号的时候，中国中医科学院的这个媒体的这个发布会哈，对这个问题也是做了相应的回应。那么刚刚咱们说到哈，在当时屠呦呦发现了青蒿素的时候，咱们是中国没有这个专利法的，然后在那一个时间段呢，咱们的国家又特别的强调集体主义，所以这个痛失确实就是已经是既成事实了。但刚才我们提到了另外的一点，就是说这个专利我们没有去申请，而选择了另外一种，是在《科学通报》这个杂志上呢做了一个化学结构的一个公开发表。那这个对专利的申请来说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影响？这块还是要请两位专家介绍一下。 这个是有影响的，因为那个专利呢，在你申请之前是不能够公开的，你公开的就影响它的新颖性。专利它有三个特征嘛，新颖性、创造性还有实用性。你只要一公开了就影响它新，包括我们以前的一些科研人员可能有这个一个误区，他就认为我做出一个专利之做出一个发明那个成果之后，我首先想的是发表论文，其实这个做法是欠妥的，是考虑 这个做法欠妥的原因是 因为首先你只要一发表了就没有，你在申请专利的时候你就没有新颖性了。 那我自己发表的，我自己去申请也不可以吗？ 不可以， 也不可以， 也不可以，也不可以。 那刚刚咱们讲到这个专利的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这是专利的三个特性。而且可能很多人并不是很清楚，包括刚才咱们律师也说到哈，现在还会有一些这个科学人员，当有所发明、有所发现的时候，赶紧写论文，赶紧去发表。越是这个大的期刊，甚至是国际期刊、专业期刊，越觉得影响力大。这可能是在学术地位上有所建树，但是如果是从专利保护的角度， 专利保护从市场的角度来讲。我们就失去先机了。 专利就是连接这个科研成果和市场的一个纽带。所以你如果是发表学术论文的话呢，它主要是在学术层面上的东西，它没有这个市场的价值。专利才会产生真正的市场价值。 那么刚刚咱们讲到这个专利的三个特性，那如果从专利的分类来说，是不是可以简单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用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听得懂的话，这个专利是不是也有一些分类啊？ 我们国家的专利法呢，提供三种类型的专利保护，一种是发明，一种是实用性型，还有一种叫外观设计。发明呢，它的特点就是说需要经过非常详细的检索，最后才能授权，有一个实质审查的过程。实用性型和外观设计它都不用进行这个实质审查，但是这个审查等于说是后置的，因为这个如果你确实要用这个专利维权的话，还是需要进行那个一些专利无效程序啊什么的，这样子还实际上它还是有这个同样的这种创造性的要求的，就是占创造性的要求比发明要低一些。就是这样一个区别。但是发明专利的创造性要求高，它的市场价值也相对大一些。它会要求在全世界范围内它都是具有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方案才能够获得发明专利的授权。 那是不是所有的这种发明，刚才我记得咱们在讲到青蒿素的专利的时候，沈律师说到了，就是我们其实是没有了这个基础专利，但是延伸专利还是有的。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给大家做一个概念的划分，专利法这方面是怎么来划分的呢？ 专利法是形成了一整套的，可以说基本上国际通用的评价新颖性、创造性的规则的。这套规则相对来说是比较严谨的，所以呢，如果我们确实有那个确实在 它的基础青蒿素这个基础分子结构这个基础上又做了一些改进，比如说加了一些掩饰剂啊，加了一些复合剂啊，这些东西的时候，那么它是能够产生一些新的药品类型的，这个情况下也是可以申请专利的。所以我们大量的延伸专利就是这么出来的。它从专利角度，从专利法角度还是可以评价它有一定的创新，但它的概括范围可能，它的保护范围可能会相对比较比基础专利，比基础的青蒿素专利要范围要小一些。 这个保护的范围要小一些，咱们怎么来让大家更好的来理解一下呢？那如果说是来化缘的话，是不是这个基础性的原发性的专利相当于特大一大缘，然后这个保护的范围就全在这个缘里边？ 对，这就是技术发展，就是像一个树枝，就像一个树一样在长，那个根上的那个就是基础性的专利。然后越上面有很多，可以有很多分支，就青蒿素这个药品专利，在基础专利基础上可以产生各种各样的分支的这种青蒿素，各种各样类型的青蒿素，这就是分支专利。那就是分支，那么这些技术分支呢，可能在保护范围上会比较小一些。 就是这个小，如果是说结合这个保护的力度，或者是说使用权利的这个范围来说，刚才咱们讲了有一个 大圆 也好，大树也好，那里边的这些小的，不管是旁枝也好，还是大圆里边的小圆也好，它受到保护的力度，或者是说它在想得到自己专利的这个利益的时候，是不是从什么样的情况下它会受制于大圆呢？还是说没关系，你大圆是你大圆的，我小圆是我小圆的？ 从申请专利上来说，都是 申请没 有 问题 的， 那从转化成经济利益， 但是从保护上来说是有关系的，就是说我使用某一个青蒿素的延伸药物，如果有青蒿素基础专利的话，我是青蒿素基础专利的持有者，是可以限制它的，可以限制它的，双方可能最后会达成一个交叉许可或者其他方式，总之我拥有基础专利的人肯定是处于最优势的地位， 就相当于说这片地有基础专利的，这片地都是我的。那你要是说你说我在你这片地里边能种出什么什么东西来取得这个专利，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但是您真要去种，想从里边收益的话，那我得让你种才行。 对 对 对， 是这个概念吗？ 对对， 就是在我大圆里面的小圆都要受制于我大圆的，我大圆同意你做你才能做。 所以要听到这儿呢，可能大家就想，哎呀，那屠呦呦和很多人哈，心情可能各不相同。但是呢，我相信大多数朋友们的情绪是拍大腿，哎呀，我们怎么当年就痛失了这个基础专利了呢？不过这个基础专利，从刚才咱们讲到的公开发表之后，那是不是说我公开发表了，其他人看着了，谁看着了，谁就可以去申请这个基础专利了呢？那李律师说说。 他申请不了，因为只要我 申请不了， 我只要一公开了，他就丧失新颖性了，任何人都申请不了。 对，任何人都申请不了。 但是你可以在我那个基础之上再进行优化，或者包括你再加入别的一些试剂，进行这个效果更好一点，或者我的这个提取的方法，各位我给他更纯度更高，或者效率更高。 申请工艺方法的专利， 就是相关的一些专利，你可以申请。 这是完全可以的。 这听起来好像就是一个动脑筋的智力活了哈。这个智力活具体怎么来做，不管说是这个青蒿素还是说其他的专利，那在别人已经没有办法就是在没有办法取得基础专利的情况下，怎么来把这个东西呢变成专利，然后再市场化，那这个问题咱们一小段片花广告之后继续请两位专业人士和大家接着来聊。好，警法在线一小段片花之后继续请朋友们过来关注。 买好橱柜我就选金牌橱柜，16年专注只做橱柜，金牌橱柜更专业的高端橱柜。 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正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一边去，给我听听。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警情故事，法治事件。 每天咱听听警法在线怎么说。 纷繁世界，平常心态。 听了别人的故事，过好自己的生活。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好，新闻广播警法在线，高婷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呢来和大家说的这个话题，也是这几天一直以来的一个热点，就是青蒿素屠呦呦，那么为科学家叫好之外的措施专利之痛。那再次介绍一下来到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来自北京市中文律师事务所的李泽旭李律师，李律师你好。 你好。 另外一位是来自北京市清华园律师事务所的知识产权部部长沈勇沈律师，沈律师你好。 你好。 那刚刚呢，我们其实已经跟大家从专利法的角度解释了一下，当时为什么咱们国家就和这个青蒿素的基础专利失之交臂了。现在呢，咱们再来说说这个专利的申请，因为刚才咱们讲到了已经措施基础了，但是后边其实还是有一些我们也已经做了的。刚才也提到了有339项专利，其中呢还有101项是延伸专利，是吗？ 嗯， 这个我 就是已经授权的， 已经授权的发明专利。 嗯， 那么。要说有专利，那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专利是得要申请的，可是是不是这个专利申请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繁琐复杂必须很专业的人士才能干的活呢？当然了，发明是不是每个人都发明，这可能大家再琢磨琢磨得掂量掂量自己可不可以哈。但是真的是说没准儿您自己就有这种发明了，也没准家里的朋友啊小孩啊，其实现在很多青少年都会有这种发明，对吧？ 嗯嗯。 那在专利就在发明有了的情况下怎么去申请，这可能是咱们这个环节要请两位专家和大家介绍一下的了。那李律师您先说说。 啊，这个你有你的创意，你想申请专利，任何人自己可以申请，也可以请专业人士，就现在叫专利代理人，他们来申请。这个申请的文件呢，它国家知识产权局它有规定的，就类似于八股文性质的，就是哪一部分怎么写，它有一个要求。 上网查都能找到。 能找到。但是也就是说呢，为什么非要有一个专利代理人这个职业，这帮人来写呢？这因为你写的专利，它就是你自己写的，可能你想的就是保护范围啊，最主要是因为专利它主要是保护嘛，保护你的创意。 嗯， 你的保护范围可能或多或少的会很窄，或者限于你自己的一个例子，或者有很窄的一个小范围，不利于你的利益的保护。 比方说 咱就举青蒿素吧。它是通过酒精的从青蒿里面提取的青蒿素，但是如果它就写成从酒精提取这个方法发表出来了申请专利了，如果别人我把酒精换成乙醚或换成别的， 应该是用乙醚提取，他当时采取的是用乙醚提取 啊。那就是说他这个溶剂他换了一个溶剂，别人 同样能够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别人就从他的专利当中受到启发， 对， 然后可以申请另外的一种， 然后他也不侵权。如果是专业人士来做的话，他可能就把乙醚或酒精综合起来，就上位概念变成有机溶剂，这样的话它的发布范围就大点宽一点。 这个是拿青蒿素来举例，但事实上其实当时也会有细节上的一些差异哈。那沈律师您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来说说，就是从您的工作角度来讲的。 首先这个专利申请肯定是并不神秘，你不一定是需要多复杂的训练或者多高的创意才能够去申请专利。比如说 我也曾经给一个中学生申请过这样一个专利，就是一个他是想着旅游，出去旅游背一个旅行包，然后旅行包底部呢装一个凳子那样的东西，等到那个等到到了地方要休息，把那个拉链一拉开，这个凳子就落地了，就可以坐下来了。 嗯， 就这样一个就能申请专利，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东西就能申请专利。那么申请专利呢，自己写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稍微就是比较还是希望获得市场价值的这么样一个专利呢，还是建议请专利代理人来撰写。最主要一个原因就是说，专利申请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一个是专利是不是能申请下来。另外一个就是专利有一个授权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说专利的保护范围的问题。作为发明人呢，他有一个很大的思维方式上的和专利代理人的区别，就是发明人他是追求最佳的技术方案的，但是作为那个专利代理人，从专利角度考虑会为你扩大保护范围，那么他就追求的不是最佳的技术方案，他是尽量把有些技术特征比较扩大一些，用一些比较上位的概念， 就是把具体变成抽象， 对对， 扩大这个范围， 用一些上位概念来概括这些东西。比如说有时候我们有些机械结构可能用螺栓连接是最合理的，但专利代理人这边只会写到这个地方两个部位是相互用连接机构连接的，就这样的，用这种上位的概念把这些所有的可能性概括进来，以后别人想要模仿想要抄袭，如果你写的是螺栓连接，他就很容易的焊接铆接啊，各种各样方式就绕过去了。但专利代理人就会考虑这些问题，会把这些方案这些概念会上位化。另外一个就是说，你提供的一个方案可能是一个比较具体的能够解决具体技术问题的，但是专利代理人看这个方案的时候可能会采取一些措施把它那个成为一个比较小的技术特征及形成一个比较小的技术方案，这样它保护范围反而会大一些，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其实最后一点时间，我们也想请专业人士来说说，大家在为屠呦呦拍大腿，说哎呀太可惜了，你看牛胰岛素咱们没申请，这个青蒿素也没申请，光拍大腿不管用啊。那就是从专利保护人的专业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应该能做些什么？李律师。 我觉得从这件事情上，我们应该树立这个专利的一个意识，就是无论做什么，只要这科学成果出来之后，我们首先想到的它怎么市场化，在市场化之前我要做的就要申请专利。 那么沈律师呢？ 我感觉就是说专利制度是我们国家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一个必要条件。我们现在也使用这个规则，也使用了很多年了，其中也涌现了一些比较好的企业，像华为这样比较优秀的企业。我们作为这个市场竞争的这些主体，我们要学习这个规则，适应这个规则，利用这个规则，甚至最后呢，我们还要主导这个规则，甚至是改造这个规则，让他们为我们的企业的发展服务。 那现在我们是不是已经做了一点点事情呢？李律师。 其实我们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走的一直是还算比较快，紧跟世界的步伐。包括我们一些政府包括行业协会，他也做了一些相关的事情。 比方那北京来说有什么能看得着的？ 你看包括对一些古代的一些名牌的一些保护，包括你像北京 南 锣鼓巷，它的一个文化街，古文化街， 这也是广义的 知识产权，这也申请了专利了， 它是广义的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的 专门 保护， 因为这个专利是知识产权最主要的一个部分，商标啊，著作权啊，这也都很重要， 包括有很多地方它有一些特产， 它也有那个 一说这个我想到都是吃 的， 对，怀柔的 地理标志，地理标志的保护。 对， 好，那也非常感谢咱们今天来到现场的两位嘉宾沈勇律师和李泽旭律师。那朋友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呢就是这样了，我是高婷，感谢各位收听，稍后整点快报，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明天再会了。 九月十月城外城全城热卖店庆狂欢 Vitas 2015年10月30日工体畅享城外城之夜， 聆听优雅时光，感受最美珍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十月中旬起将在新闻、故事、文艺、交通